王张逼得把吊悬，逼死娘疯癫，投湖自尽，命丧神坛，撇下我无人怜。地主的心肠狠，对穷人更凶残，人死债不烂，负债要死还，逼我做长工，仍然给他使穿。当牛当马的把活干，我手写个气，我也手写个冤，挨打挨骂听使唤，吃不饱来穿不暖，受尽了饥寒，整整第二十年。想到一身疲惫心了天，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，一家的抱怨啊，干活心喜欢，不想拼命起波澜，做了亏心事，六神全不安，半夜里做噩梦，妻儿不敢言，得了一场重伤寒，险些丧黄泉，和书记来探病，不敢把实话谈，趁瘸子的手段狠，跟会计要勾连，他们是一把张大圈，小陈装上一手遮天，今晚逼我报胡安，沉默了道主毁掉船，我若依他把坏事干，犯罪一定坐牢监，我若不从他的冤，这个瘸子的阎王不容宽，先有罪后有险，真是进退两为难，先不愿来晚不冤，只怨我贪小便宜受牵连，坑了无赦害了自己，落得一家不团圆，对不起书房姑娘把米送，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心田，对不起地，对不起天，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，陈家辈辈忠诚庄稼汉，为什么陈有才我变了一副黑心蛋， 下面请大家欣赏评剧表演艺术家，来自石家庄市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尚丽华，为大家演唱《卖油郎》选段《作画明星》。